这个吃来进补， 是的，是的， 一直坚持到现在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那买海参没少花钱， 真是没少花钱。但是听了你们这个北广购物之后，哎、觉得 有途径了，以后 对对对对 有渠道了啊，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好海参啊。电话是400-015-5151。回到刚才那个，接着张燕说，之前买海参确实很贵。这个杨生应该做海参也做好多年，我记得我之前买海参的时候，就是那个干海参啊， 嗯， 有真是有上万块钱500克的 啊， 真是有上万块钱 正常 对对是。 这像类似于这样的底波散养的海参，就今天您所能买回去的海参堂呢，给您提供的海参都是我们自由海域赛里岛底波散养。什么叫底波散养？也就是我们把参苗扔到大海当中。 它贵在哪儿？你说一说。 其实它就贵在哪？必须这样的海参，首先是我不管它 啊、 嗯，我首先得把我这片海很干净，然后把参苗投进去，我什么都不管。 深海养殖， 对，深海养殖都是20米以下的水域当中去养殖的。嗯、这样的海参你不管以后，您不投食，您不打激素，首先它长得就慢， 长得慢。 所以您能吃到的所有的海参都是必须是3年以上的海参， 嗯、 都长成熟了。所以您就想，这样一根海参我得养它3年，我的成本在哪呢？实打实的 人工成本，包括岛屿的成本， 对对对，都非常非常高。 在这儿呢，确实。因为要做海参的节目，大洋也做这么长时间了， 嗯， 经过大洋的了解，在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叫海参的圈养， 对、 啊、就是说挖了一个 池子， 对池子， 其实就在海边一池子， 80米50米，在海边挖好，大概水深呢就是1米深左右， 差不多， 把海水引进来之后，在这池子里边就撒这海参苗， 是、嗯、 这个叫圈养， 没错， 这个海参它成长期很快。 有个10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差不多 很快就长成了， 没错， 很长很长的海参， 因为 它是 喂食， 对，它会往里面撒很多的 饲料，对，它会喂饲料， 让海参去吃， 是， 所以呢，一个水深不够，就1米多， 嗯、 第二个生长期很快，这样的海参啊，在市面上会很便宜， 嗯， 啊，会很便宜， 是，会相对会便宜， 相对会便宜，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但是我不多说，您自己就会比较、 嗯、 那个是3年，这是9个月，那个是20米的水深， 嗯， 这是1米的池子， 嗯， 就可以比得出来。 没错，其实你最简单一个例子来讲，就比如说您是我们经常讲，我们去买菜市场买鸡肉的时候，您说您是愿意买普通的冻的鸡肉，还我们有时候讲究 溜的鸡、散养鸡， 哎，我们有讲究生活品质，买个鸡肉的时候都得喜欢买这样的鸡，相当于这样的海参，底波散养的海参就是散养的海参，其实您这么理解就对了，它的品质是等同于野生海参的品质的、 嗯、是，而且呢今天的价格又不贵， 是 啊、刚才杨正说，你们就是这些今天这个产品在专柜加一起，包括我说提大洋送的那一个 松茸 冻干的松茸加一起，一共多少钱？ 就今天这整个这一套海参、鲍鲇、鲍鱼、山参，再加上大洋的松茸加一块的话，一共得5146块钱。 5146， 是 我们听众可以拿这些产品去你的店里去比货比价。 我欢迎所有的听众去我们的店里去比。哦、 在北京有哪些店？ 您看，去星光天地可以，去沉香，去翠微，您去北辰、 哦， 然后你去三元桥、燕莎都可以， 都可以比， 对对，都有海参 的 专柜。 你们的这个专柜价是这些产品是 5146，没错。 今天咱们是999， 999。 我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别忘了提大洋啊，400-015-5151，提大洋送一盒冻干的松茸， 没错， 送完为止。 是。当你没法判断的时候，你发现连国家队都在选择海参堂的海参、 哦、对对对， 这个你就可以 放心，我又忘说了， 是因为其实特别简单，我告诉大家一个例子，在北四环的奥体中心那儿呢，有一个运动员的餐厅，这餐厅当中每天是准备300个人的标准，然后国家会批出大概3万块钱，体育总局会批出大概3万块钱，这3万块钱呢是每天给这300份伙食，不是用来加餐的、哦、是来检测他运动员所吃的每一样东西的安全性的 啊、哦、这3万块钱是检测 用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您所能吃到的海参堂的即食海参，普通的食品都会有检测，是大概是5到6项，然后好的呢可能会有10项，但是海参堂的即食海参检测项目高达271项，是普通食品的20到30倍之多，所以您这就是为了要给国家队提供食品，所以您就放心，这样的食品是绝对安全，放心，您可以好好吃的。 好，组合是一共800克啊， 没错， 800克40头。这个海盐堂的二代即食海参， 没错， 就是里边不含水的， 是 40袋的鲍汁儿，一袋的即食鲍鱼， 是 还有5根的 宁夏山参 啊，999。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提大洋送一盒冻干的 松 茸， 没错。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